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TL 江天麟，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临时会昨天三读修正通过公投法部分条文，明定公投日为8月第4个星期六，从2021年起每2年举办一次。中选会主委李金勇昨天晚间受访时曾说，2021年的八月才举行公投。副主委陈朝庆今天解释，修正法律如果公布施行之后，则连署成案公告，在修法后公告者就适用新法。中选会目前收到的公投案件最关键的就是进入二阶段连署的高成岩反核废案以及黄世修重启核次案是否受修法的影响。陈朝建说，公投案件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连署者仍然适用原有的连署规定，不会影响原有的连署权益，更没有所谓适用旧法或者是适用新法的问题。但是否能够绑2020大选，陈朝建说，修正的法律如果公布施行后，则连署成案公告在修法后公告者就适用新法。换句话说，目前所有公投案时程上都已经不可能赶在新法公布实施前完成连署公告，自然也不会有公投案合并明年大选举行的问题。高雄一名孙姓男子被指控去年间从绰号荔枝的男子取得北京赛车网站代理权的账号密码之后，提供给未成年的孙姓高职生在校内供张姓同学签赌，每签赌5000元，孙姓少年可以抽取50元。去年11月遭到警方查获，检方因此将孙姓男子依刑法赌博罪申请简易判决。不过法官认为，网络签赌不是公众得出入的场所，不符合赌博罪构成要件，因此判孙姓男子无罪。中华邮政手机 APP 移动邮局出现异常，中华邮政证实今天上午6点半左右发现异常，造成客户没有办法使用。经过分析，是磁碟机硬碟发生异常，需要先将资料检查跟备份，接下来更换磁碟机硬体，并且确认可以运作，预计要到下午3点才能够修复完成，影响的时间预计大约8.5个小时。中华邮政指出，由于是整个机组出了问题，因此影响时间长，但实体的部分是完全不受影响。生产 UV 光学膜双面成型机板材涂布压印设备的佑顺发机械公司负责人的小舅子陈姓男子，2013年不但把佑顺发独家技术相关图档外泄给邱姓男子，在2016年，陈姓男子还自行成立了裕盛公司，和中国成都领航公司合作，以重金20万人民币（大约台币90万）引诱明基材料公司的黄姓技术副理，将智能玻璃生产技术全套偷去中国。后来因为中国领航公司 UV 双面成型机技术不成熟而没有成功。调查局获报展开调查，台中地院今天依违反商业秘密法，依既遂依未遂判陈姓男子1年6个月徒刑，裕盛公司判罚金200万元。安侯建业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吴秋华被指控办理上市公司超重科技签证财报的机会，事前获知重大利多讯息，泄露给妻子廖丽英，廖丽英则是以人头户买股获利2500万。吴秋华、廖丽英夫妻被起诉，台北地院审理之后，今天依违反证交法判吴秋华3年8个月，廖丽英2年，廖丽英缴回犯罪所得239万元没收，全案还可以上诉。吴秋华是知名会计师，1999年年仅42岁就接任国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安侯建业事务所所长职务。吴秋华之前因为另外涉及六福开发内线交易案，检察官在侦查期间又再次的查获他跟妻子廖丽英涉及超重科技内线交易案。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6点，来到1056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00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85点，来到2093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5点，成为209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0.9点，来到288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点，成为878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6点，来到2742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6点，成为3234点。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中午前后，台东县纵谷、新北市盆地、嘉义县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为黄色灯号，温度可能会高达36度以上。今天白天气温偏高，各地大多是多云的天气，只有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各地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啊，天哪，有人抢银行， 而且一次抢10家。 雅虎奇摩购物中心618年终庆，6月20前10大银行刷6000送600，百万好康商品等你抢，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抢钱抢礼抢 雅虎。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第3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有 The Fur， 慵懒舒服的声线融合 Dream Pop 曲风，他们是 The Fur，已经在欧洲各大城市巡演中崭露头角，首张全英文创作专辑《Town》，用轻松摇摆的口吻唱出年轻世代的故事，是你不容错过的新锐乐团。 9号，请锁定飞碟联播网金曲奖转播特别节目《纳鲁湾大酒店》，邀您一起认识金曲新势力。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型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 也许会恨你，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金鱼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你可以 也已经自由了。 今天的你自由吗？今天的你有感觉到 freedom 吗？ 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那么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第一个小时由我们的上班族543欢迎打电话进来聊聊，今天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不管你是上班族还不是上班族，你有在上班还是没有在上班，都欢迎打电话进来聊聊天。当然也欢迎你就是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跟我们说说话，跟大家一起用线上的 APP 文字聊天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在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一周一次的青春之歌时间，也是希望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你的青春呢？023639955，哇，大家真的都是飞碟忠实听众。我刚刚电话还没有报，就已经好多人打电话进来啦。上班族543，嗨，你好啊。喂，一秒钟，两秒钟，拜拜喽。嗨，你好啊。 你好。 啊，怎么称呼呢？ 我要听。 哈哈， 我要听。 啊，再一次。 我要听。 你要听。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了解，再见。啊，真的是老听众呢，我也认识这位每次打电话进来都要点 We Are The World 的人。 失去了感觉，该如何纪念每一遍？ 歌曲来自于 Cosmos People 宇宙人，这首歌曲呢，他们现在人在哦，宇宙域人在大阪，我不知道是不是整团都在。好，然后这首歌曲叫做禁止触摸 Don't Touch。 Hello 0223639955，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 我是高雄的 Cat。 Cat 吗？ Yeah。 Cat 今天跟我们说什么？ 我说今天是一个很可怕的日子，大家的荷包要小心，因为我打开手机，所有的 LINE 的官方账号、所有的网络平台、所有的 APP 都在下杀破盘， 买年终庆， 不行，口袋已经破洞，不能买， 太恐怖了。 对，所以请大家今天小心荷包， 就是打开手机的时候，应该就不要打开手机吧，就比较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对不对？ 会有人有强迫症吗？就是看到有未读一定要点开看一下。 哦，有可能哦。 然后就会看到很惊悚的折扣。 你目前到现在有下单吗？有花钱吗？ 还没。 太棒了。为你鼓掌。 感谢，拜拜。 拜拜。线上平台很可怕的，不管是要抢什么617亿啊，还是你买618块就可以抽去住豪宅一年啊。哦，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543。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哥哥妹妹有意思之上班族543，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543一下啦。嗨，你好。 有， 你是谁？ 我不是小胖。 好啊，那你是？ 哦，我没事，我不是小胖。 哦，好，我不是小胖，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今天上班都没有专心，因为今天是那个网购的大节日， 连续两通电话来讲年终庆。 哦，真的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听上一通的。 那不是小胖，你买了什么？ 哦，我刚刚有抢到那个某虾，就是满619-618的券。 天哪，满619-618。 对啊，就是整体还嗨，是 太嗨了吧。 然后那个超薄的是满6000减得3000， 哦，可以折到3000啊 ，OK。 对，就是各大的啊，像那个，就是今天还蛮多，就是之后还有很多那个活动，可能没有都无法专心。 哦， 我觉得我就查说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大陆的京东是他们的生日。所以呢，大陆的京东就有办特价，所以淘宝也跟进，然后最后台湾的也跟进。所以我感觉好像以后什么日子，我觉得以后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那种电商什么日什么日的。 嗯，的确是这样。 分享一下，嘿。 好的，不是小胖， 好， 拜拜。 谢谢，好，拜拜， 拜拜。年终庆现在只是开始而已哦，其实这个的确电商每个月都有活动，五月有母亲节，六月有年终庆，然后接着下来呢，暑假暑期档现在会越来越升温，九月好像不同的电商平台可能就是有他们的生日庆，然后呢原本传统的十月的百货公司周年庆，接着下来就到年底了，有这个跨年档期、耶诞档期，就是每个月都要把你的钱吸干。 出猫咪暧昧的表情。 情，所有心事都清楚表明。想念海天一色的情景，只有自由我才有远去，你愿不愿意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第三十届的金曲奖即将要来临啦！你想要前进颁奖典礼现场为喜欢的歌手加油吗？只要在这个礼拜呢，6月17号到21号这个期间呢，上飞碟的脸书粉丝团，脸书搜寻飞碟联播网，参加飞碟金曲啦啦队活动，为你最爱的金曲入围歌手与专辑加油打气，就有机会获得金曲奖的门票、良友旅行、纳鲁湾大酒店提供的美好礼物哟。更多详情，请密切锁定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另外呢，最近飞碟的同仁呢也很辛苦的做了哦，看他们做那个手工板板哦，我真的觉得是太有心了，也是在路边啊、街坊啊、在大楼里面啊访问同栋大楼的这些就是路人们，嘿，就是街坊问问说，哎，你觉得这个奖项谁会得奖呢？然后做投票，然后很辛苦很用心的剪出了好多支的影片，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飞碟联播网，就可以看到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所属对象一不一样呢。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哎，请问 你要跟玛丽做啊？ 你要跟玛丽做什么？ 说话。 你要跟玛丽说话，今天玛丽不在。 你要不跟玛丽的电话吗？ 今天哦，你是不是连听节目都没有听呢？你 有啊？ 你有？那你有听到女生的声音吗？ 从昨天晚上11点光影的听到现在。 哦，听到现在、啊？那你现在听，你有听到女生的声音吗？ 对啊。 对啊，你有听到女生的声音啊？ 不是啊，看一下什么？ 啊，她今天不在啊。他今天不在， 他是唱歌哎，他在那个台呼哎。 哦，台呼 台呼 呢是以前录好 的声音 哦，那个23639955是女生的声音，但是也不是他的声音哦啊，那个也是录好的。 哦， 对。 那这样子，我今天发生了这事情是，哎，给咖啡店，我到现在还在家里在找东西。 哎，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哎。 我在找东华电信的手机。 哦，你在找手机是不是？ 是。 好，祝你可以赶快找到。 谢谢。 拜拜。 冰冷的海水，慵懒，它需要全冻结，它的世界不需要同类。我笑着看见它哭喊，停不了哭喊。笑着也不酸，让旁人认为他疯了一般。我明白，全不能明白，世界深不过海，像是漂浮闯荡的冰山。总有傲胆将你在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告五人，这首歌叫做《骄傲的鲸鱼》。0223639955。 他哭喊，听不了哭喊，笑着也鼻酸，让旁人认为他疯了一般。啊，我明白，全不能明白，世界深不过海，像是漂浮闯荡的。总有老谈今夜在徘徊， 战歌金曲， 无畏世俗，挑战禁忌，马丹娜。 I took a sip and had a dream, and I woke up in magazine. ¿Te gusta? The sun was caressing my skin. Dime.Para entrar en rollo, discúlpame, yo sé que eres Madonna, pero te voy a demostrar cómo este perro te enamora. Ven conmigo, let's take a trip. Si te llevo pa' un lugar lejano, ven conmigo, I'll be so good for you. Te enamoro, te enamoro, mami. 全球超越3亿张销售，金曲纪录认证最畅销天后，暌违四年全新大碟。 Si te enamoro. 完美变身，流行乐坛第一夫人，世纪女皇马丹娜 ，X 夫人，首批加赠限量海报，环球。哎呀呀呀！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叶 Sunflower 新店溪蜿蜒在山林里，翠绿河畔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今年暑假重磅推出主题行程，有山林音乐会、大师班夏令营、深呼吸讲座与禅柔营，还有舒压景观汤屋与精致主厨套餐。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给您身心疗愈的新旅行。官网订房再送购物金，预约专线02-2661-6555，2661-6555。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郭秀玉《挡箭牌》，第四名高尔轩《Without You》，第三名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第二名梁静茹《泪情人》，第一名毕书尽《我比从前想你了》。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那今天呢，欢迎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上班族543。在上个段落呢，有两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说，哦，年终庆很可怕，大家小心被剁手手啊。最近呢，现在的手机或是 App 有的都有内建一个，那叫程式吗？就是内建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呢，就是可以算说，哎，你今天或者你这一个礼拜用了多少时间呢？有的 app 就是说你花了多少时间在滑这个 app 呢？好，那其实呢，就是要提醒我们小心一点，不要一直把手脸贴在就是你的电话上面。有一个方法，就已经流传了许久，我自己还没有试过。就是呢，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手机啊，你太频繁的去使用它，然后你想要戒掉这个习惯的话，就动不动你就想要去看一下手机，就想要看一下手机。这个方法呢，是把你的手机调成灰阶。我知道 iPhone 有这个功能，就可以直接把你的手机画面全部都变成黑白的，变成灰阶。 非常的奇怪跟神奇的事情，这也是做过实验的研究。就人类呢，我们就是喜欢看到那些五彩鲜艳缤纷的颜色，一旦你将这个手机调成灰阶之后，里面的 APP 啊、功能啊、讯息啊什么样样不少，可是你就会比较少拿起手机来，你就会比较不想要去看那个都是黑白的手机，都是灰色的手机。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Coco 李玟的《颜色》，0223639955，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在今天跟我一起543以下。不管你的手机是什么颜色，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自己少看一些手机啊。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当然有人就给一些蛮极端的做法，说哦，那不要看手机，很简单啊，你就把那个不要办网络嘛。你没有网络的话，你也不会想要看手机啦。废话。欢迎来到 Joyce 美丽女孩的美丽时代，欢迎你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美丽时代，0223639955，嗨，你好啊。你好。 飞龙。 哦，你 飞龙很好看。 什么很好看？ 昨天去看飞龙。 飞龙。 追 龙。 追龙。 哦。哎、欸，你好好的去找你的手机好不好？好吗？ 手机是黑色的咖啡。 哦，好好好，你跟我讲没有用。你跟我讲也没有用，你跟我讲没有用，你要自己好好的找好吗？ 你刚刚不是说手机吗？ 嘿嘿嘿嘿嘿。哎，我可以跟你订一个条约吗？好吗？好吗？在四点之前不要再打电话进来，可以吗？ 可以。 谢谢。Hello， 你好。 马克大哥你好， 老张大哥你好， 大家都好， 你好， 刚刚讲了手机哈， 啊是，老张又来了啊， 哎，老张爱多话嘛哈、啊，那个因为现在多半人变成很多东西的奴隶了， 啊，什么冬天的奴隶？ 很多东西的奴隶， 哦，变成很多东西的奴隶是， 对， 是 都被控制了， 是被控制了， 其实人是要控制。别的东西， 人是要控制东西的， 不要被一些东西绑住。 是是是，不要被东西绑住。 现在手机就是啊， 啊，这是是， 很多人有强迫症或者什么手机控啊，什么控， 说对人也控嘛，哈，那变成说失去了自我了。 嗯哼。 那我们人活的变成很多的东西的奴隶，比如说我很爱吃， 嗯， 我就一头就栽到吃里面， 是 结果人生都浪费了很多， 嗯， 美好的事情嘛，哈， 是。 那简单说句话，像我手机，我把所有的那信息、那声音全部关掉 啊，是。 那来了的时候，哎，屏幕上会有显示， 嗯， 那。屏幕上显示我，譬如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去看一下。 嗯， 表面就看得到。哎，只要重要的朋友、家人，重要的有一些讯息，我优先看。 嗯， 那有些是滴滴答答一些五四三的那些垃圾资讯。 嗯， 不用去听他嘛。 没错。 那叮咚一下，你就看他；叮咚一下，看他。 啊， 结果好像他是你的主人。 哦， 要叫你来你就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人有很多事情要做， 好的， 上班的时候要专心嘛，不要老被那个叮咚叮咚，所以把那个都关静音就好了。谢谢， 再见，老张。不愿意跟我说再见的老张。 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 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的各位，明明今天一开 call in 的时候，你们就在期待老张。老张打电话进来，你们是不是都是老张控？ 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 0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小谷。 小谷啊， 是。 小谷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刚刚老张讲得很好。 哦，不要被手机控制了。 对，因为我常常没看，然后我的同学们打来骂我。 啊哈。 说你是活在什么星球啊？ 嗯。 然后也不看手机。 嗯。 我说你们有急事打电话就好了，我干嘛一直盯着手机看？ 是的。 所以我已经被好几个同学骂到我现在很紧张，大概也是15分钟、20分钟，赶快去看一下。就算你关了声音，你还是会很紧张，说是不是又有谁要找我，然后我没有注意。 不行，这样太焦虑了，我们变成手机的仆人，不能。 对啊，真的是莫名其妙耶。 对啊，真的是莫名其妙。 没有赖的时候，以前没赖的时候，大家还不是在好好过日子，现在怎么变成焦虑耶？ 对。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太过焦虑的年代。 好，等一下有空帮我播一个张惠妹的《人情》。 再会了，小谷。 谢谢。 拜拜。 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假扣印真点歌啊！ 你如果经过我。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我的爱恨已入土。 听到这首歌曲呢，袁惟仁的创作，之后他自己有拿回来重唱。那听到这个呢，就是我们最一开始听到的版本，来自于那英的《征服》。最近呢，也有一首新的《征服》，来自于他们的第三张专辑的《Third Wish》，来自于小男孩乐团。跟澎湃的 Ballad 大哥不一样的《征服》，是很 Rock 的《征服》。 我不是个嗜血的王者，天生就拥有王冠和灵魂，旭日东升耀耀，为了谁准备着随时战斗的片刻。没遗憾汇聚了成河，每支战争画出了旅程。高耸城堡隔绝看世界，蠢蠢欲动那不安的气氛，嘹亮号角将卫士响起了斗智斗力残酷的竞争。 Fighting till the end， 0223639955，嗨，你好。 马克。 嗨嗨，你是？ 你好，你好，我是台北小吃。 嗨，小吃你好。 我遇到人生十字路口。 哦，怎么了？ 就是呢，我不太喜欢我老公，去见一位某位通讯行的小妹。 他没事就会去，是不是？ 不是，是他今天有预告跟我讲说，他要去找他。然后呢，我就有好像我就有透露出我不太愿意他去。但是呢，他就是有兴奋感啊，我有一点点被那个 有点吃醋的感觉。 前一阵子那个新闻你知道吗？我有被影响。 OK， 但是呢，我刚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并没有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去。他好像似乎匆匆忙忙，但是我不想戳破他，但是我又不爽，怎么办？ 怎么办？就是基本上你不要再用说我有表达出这种意愿，你就直接跟他讲啊，你就说我不希望你去见。 但是他又觉得说我跟他又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你跟他有没有什么真的没有关系，重点是我是你老婆，你是不是应该要尊重我的感觉，你应该要把这件事情跟他好好的沟通一下。当然一开始不会这么顺利。 对啊，他就会觉得说吼，我跟他又没怎样怎样。可是他要去跟通讯行小妹讲的事情，其实在电话里就可以沟通了。为什么还要去跑一趟呢？ 为什么？就是想见他嘛。就是想见他嘛，是不是？ 对，可恶。 那 可是他其实我知道他应该没什么。 OK， 对啊， 好，我觉得就是好好跟他讲，就是摆明了跟他讲。那如果他当然会有很多不开心、不愿意的，你就一样啊，举例嘛，举反例说，今天另外一个就是便利商店小哥也很帅啊，我平常没事我也就想要去买个东西。 的确，我们家前几个月有一个便利商店的小弟很帅。 对啊，然后你就举这个例子跟他讲嘛，那我有事没事就去看他，你可以接受吗？对啊，就是他如果真的想通了的话，他应该会知道，就是那个分际要拿捏嘛。 可恶。好啦，我跟他聊聊好了。 再会喽。 好，拜。 标准社会化笑容，周五下班喝酒，感情又难躲到天涯海角，隐藏样貌切换时空。 现在不会让他休息，现在不想承受客气，上一刻对谁都热情，下一刻谁都不想理智，想回家摆烂生命，划手机看着你命运，别在远端遥控烦你，废话少说管你什么鬼，不欠你什么，不欠你什么，有 是生活变得可以，买一杯奶茶犒赏肚皮，自嘲幽默暗黑真理，人间炼狱下是炼成心境，文明情感淡漠小心，摇摆懂得操弄道理，掩饰化成能力，想靠背很可以。 现在不会任何讯息，现在不想承受客气，上一刻对谁都热情，下一刻谁都不想理智，想回家摆烂身影，划手机看着你命运，别在远端遥控烦你，废话少说管你什么鬼，不欠你什么，欠你什么？不欠你什么？我是否得一种病很久？ 我是否得一种病很久？是不是已经不治之症了？这种病可能叫做焦虑。现在大家都太焦虑了。 我得了一种病很久，被训练万里一游戏，深层假笑疯癫麻痹，最终撼动不过勉强自己，疏解压力不装淑女，伤口流血天天揪心，收敛最美懂什么你，人生是慢慢纪念写成日记， 现在不想承受客气，上一刻对谁都热情，下一刻谁都不想理智，想回家摆烂身影，划手机看着你命运，别在远端遥控烦你，废话少说管你什么鬼。 02-3-6-3-9-9-5-5，今天呢，上班族543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嗨，你好。 喂，马克，我是新竹的嗨哥蔡。 哎、欸，怎么样？ 不是上班族也可以 call 吗？ 哎、欸，对啊，是啊。但是我问你怎么样啊？ 啊，有件事情想反映一下好不好？ 请说。 因为前一阵子你有介绍过那个英国的金榜的歌曲，对不对？ 是， 很棒。 谢谢。 挺好，我听歌的时候都要听余光才会介绍。希望有机会再听的介绍英国金榜。谢谢你。 好的，拜拜。哎，今天是怎样？今天大家习惯不跟我说拜拜啊？Hello， 你好， 马克，我打进来了，我太兴奋了。 你是谁？ 我是大学老妹，你来过我家吃饭，我是 Awin。 Hi， Awin， 你真的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Awin， 今天不用上课哦。 我现在开车要赶去学校，我要今天要期末考，然后我在广播上听到，天哪，是马克！ 哇哦， 干巴爹， 期末考加油！ OK， 太兴奋了，我人生第一次打电台 call in， 进来打成功， 新登场， 还获得新登场，我要哭了。 好的，阿Win drive safe， 然后祝你今天考试考得非常好。 OK， 谢谢你，我好开心。 拜拜， 拜拜。 衰弱的成长，我已经不是我。 跟 Awin 的相识其实真的是蛮奇葩的，就有一个周末的夜晚，哦，那时候还没有到夜晚，周末的午后，然后非常非常的无聊，然后也不知道晚餐要吃什么，我就想说，既然有这么多的听众，我有办法去一个听众家蹭饭吗？然后我就在私人的 Facebook 脸书上面，然后就问说，有没有人家今天晚上要开火的，可以让我顺便过去蹭个饭呢？然后就接到了回复，然后就去了阿 Win 家。阿 Win 的手艺非常好，那是一个非常奇幻的周末夜晚。 除了去听众家蹭饭之外呢，还顺便拍了一支影片，就是跟拍到你家，然后就是跟拍到Win 家。那支影片呢，目前躺在硬碟当中，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在频道在 YouTube 上面跟大家见面。第一个小时的上班族五四三呢，最后一通电话，嗨，你好，他已经拜拜了。好，那今天的上班族五四三到此结束。不过下个小时还是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记号室最新专辑《重建》当中，这首歌叫做《An Iceberg》，一座冰山。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毕书尽第六张全新专辑《Be Better》，强力主打《我比从前想你了》，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李建轩。 那个谁听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这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不管谁，我们早知道感情不能对却是非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哥哥妹妹有意思两个小时开心的时刻，欢迎你加入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Supper Moment。 每天我们都会吃晚餐，可是每天的晚餐时刻你都可以变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首歌一样不一样。 若要梦醒再旋转，还是翻滚血液做个理想家。若有梦境要塌下，还是死都不顾唱也唱起它。 息一下，听广告啦。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N，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N Global Education。 和联变频空调全机7年保固，沼气防护国产品牌第一，连续10年荣获台湾金品奖。用和联，好运连连。和联变频空调全机7年保固，沼气防护国产品牌第一，连续10年荣获台湾金品奖。用和联，好运连连。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昨天开始召开临时会，预计将完成一系列国安修法，其中有关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传出民进党团将采取立委李俊毅提出的版本。修法规定，曾经担任我国国防外交两岸机关首长、情报机关副首长以及中将以上者，终身不得在中共党政军庆典或活动上做出唱中国国歌、向五星旗敬礼等妨碍国家尊严的行为。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今天受访时并没有把话说死，只强调这个版本有纳入讨论，但一切还是要等党团做最后的确定，预计临时会到7月初才会处理本案。根据了解，行政院版原先设有弹书，明定退离职满15年者不在此限，但是李俊毅认为妨碍国家尊严的行为无论退离职多久都不应该发生，因此在内政委员会提出修正动议取消15年限制，并且获得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态支持，但后来因为国民党立委林维洲等人反对而保留送朝野协商。香港民众跟泛民主派人士反对香港政府修改逃犯条例的抗争行动如火如荼。香港立法会12号凌晨发出黄色警示，香港立法会秘书处在稍早也宣布下午2点开始取消了黄色警示。立法会综合大楼所有导览团、公众服务包括公共申诉办事处的服务，以及立法会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儿童学习室的参观活动，以及立法会餐厅将逐步的恢复正常运作。另外一方面，官方香港电台今天发布消息指出，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4点将在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根据大公报今天刊出的社评，林郑月娥将在记者会中明确地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并且向香港市民致歉。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因为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被依阻挠执法人员拘捕，并且因为藐视法庭被判刑2个月，昨天上午出狱。他今天在脸书写下感言，并且坚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下台前宣布收回暴动定性以及停止滥捕检控示威者，要求立法会成立专责委员会进行调查。黄之锋指出，6·12示威民众被警方包抄，政权纵容报警，以恐怖分子清洗异族的方式对待香港市民，比5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林郑月娥宣布撤回条例并且再度诚挚道歉，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突然搬出只有5个人暴动的说法，黄之锋认为这是一种言语上的位数。黄之锋说，没有人暴动，没有人是暴徒，那是政权欠我们一笔直到2047也不能够还清的债。 延宕二十年的新北市新泰温仔圳湿地重划开发案，今天通过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审议，后续将办理公开展览以及地方说明会，预计今年底都市计划定案，展开湿地重划作业。新泰温仔圳湿地重划案计划面积468公顷，总重划的总面积398公顷。新北市长侯友宜说明温仔圳开发案的必要性，包括温仔圳是新北国际门户，从机场捷运线进入新北市，眼前所见的是一大片的铁皮工厂，影响国际观光客对新北市的印象，而且温仔圳工厂稠密，多次发生火灾等公安事件。对于温仔圳内工厂的安置问题，新北市府已经提供就地安置，包括林口工一、新店宝高智慧园区等配套方案，希望民众、厂商跟市府创造三赢。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51点，来到2097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8点，成为209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点，成为288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点，成为879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32点，涨幅1.22%，来到27559点。新加坡海峡申报指数上涨30点，成为323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6点，来到1056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00亿。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中午前后，台东县纵谷、新北市盆地、嘉义县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为黄色灯号，温度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今天白天气温偏高，各地大多是多云的天气，只有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各地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Hi, my name is Otto. I am 9 years old. I love gourmet food. Pizza is my favorite, with a lot of cheese on top.It is so tasty. 我是 Otto 妈妈，加入大脑地图课程后， Otto 的语感及阅读能力有明显的提升，结合游戏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他的学习动力。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第3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有刘柏辛， 强烈的个人风格，令人惊艳的音乐才华，他是亚洲新锐饶舌歌手刘柏辛，一个徜徉在音乐世界的自由灵魂，一个不容小觑的亚洲新女说唱势力，正带着扎实的创作魅力，2029席卷全球。 6月29号，请锁定飞碟联播网金曲奖转播特别节目《良友旅行》，邀您一起认识金曲新势力。 一通电话改变台湾未来。 大家好，我是郭台铭。我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企业总部在台湾。我看不下去台湾经济空转，经济的闷我懂，赚不到钱的苦我懂。我要用45年的经验，创造台湾2次经济奇迹，请给我一个机会。 台湾要赢，相信郭台铭。7月8号到7月14号晚上6点到9点半，再加接电话，唯一支持郭台铭。 我是伍佰。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了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大家的青春之歌时间。什么是青春之歌呢？就是你青春时候听的歌啦，你青春期的时候听的歌啦，就有一首歌，现在你听到以后就会让你想到青春期的那一首歌啦。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告诉我们，分享你的青春故事。你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一首歌在你的人生当中留下一些什么样的痕迹吗？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吧。 欧巴的青春之歌。02-3639955，今天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要跟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这个大平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呢 ？Hello， 你好。 啊，你好，我是小林。 嗨，小林。 我要讲的是，应该不算故事，是事实的哈。哦、我先生是一个很孝顺父母，也很爱护弟妹的人。嗯。他后来因为公公婆婆往生的早，所以他就栽培弟弟妹妹。栽培弟弟是海军， 嗯， 妹妹是高中教师， 嗯， 那我们自己两个小孩呢也很幸运，都考上国立大学， 嗯， 当兵退后以后，退伍以后也是自己找工作， 嗯， 现在跟我先生一样，三十出头就当经理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孝顺、非常爱家、非常顾家的一个人， 嗯， 那我想点文章的千千万万个爱你给他听， 嗯嗯嗯，那这跟你的青春故事有什么关系啊？ 哎，这是我年轻到现在的事情啊！ 你说千千万万个爱你，是不是？ 对， 从年轻到现在都千千万万个爱先生， 千千万万个爱他嘛，所以我点这条歌送给他。 好的，谢谢 你，谢谢 你，拜拜。 谢谢。 最后挣到手也没有，看着自己笑，面对个黑洞，多努力激动。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作弄。你为谁把恨别人之间计较特别刻， 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 感情怎么分割，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泪谁不能解幸福的 歌。爱其实说穿了不该你的，不怪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会失控，有人强越是不放松，如果忘了初衷，最后挣到手也没用，感觉自己像面对个黑洞，多努力激动，回应都失控，除非想通，挣脱这场捉弄。你为谁把恨 别人之间计较特别刻， 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 感情怎么分割，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你别再把恨才能得， 泪谁不能解幸福的歌， 爱其实说穿了不该你的，不管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 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02-3639955，今天呢，你的青春之歌，欢迎你来点播你的青春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Hello， 马克，我是阿成。 阿成，阿成，你的青春之歌是？ 哦，我还分享青春之歌是五月天的那个温柔。 哦，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是大学的时候发生的故事，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是班上的公关， 嗯， 那从一上大学，当然就是大家荷尔蒙啊压抑不住， 嗯， 就会要求公关一定要办联谊， 没错， 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办联谊，我有点害怕，而且我们是那个遇上是算是他们女生都是班花等级，都很漂亮的那种女生 啊， 连我自己公关对公关的时候，我心都那种。 小鹿乱撞那种感觉。所以可是我们那时候刚好就是男生，因为我们班的男生包括是比较在联谊上面可能会比较就是吃亏的那个长相 啊， 对。 那 他们是用真心在付出的男生。 好，你讲的很委婉，我们都知道。好，然后呢？ 对对对，然后可是刚好就是在联谊那一天，就是一定有鬼姑琳娜，就是都已经敲好了人数了，然后要男生带女生抽钥匙这样子，那么优秀的一个玩法，结果就是有人不来 啊， 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就只能硬找了，就是班上还可以的男生，可是班上。真的已经没有，我们就找了一个像那个亚洲，我们就问班上一个长得像亚洲同学的男生说，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去联谊？这样，然后他就说好啊，我要去哦。然后他说我要打扮一下。我说好，那你要打扮呢、啊，你不可以再穿荷叶边的那个 T 恤出来哦，你至少要买一个紧口的那种 T 恤。结果当天下午我们从学校出发的时候，他最慢一个来。 嗯， 就他最慢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整个傻眼。 怎样？ 说你脸怎么了？他居然去拔罐，他在脸上拔罐。 哈？ 他说哦，我那个痘痘长很多，所以我先去拔罐之后再过来。他在脸上拔罐。 你说拔罐可以把痘痘拔出来吗？ 对，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然后我们整个很傻眼，就算了。那我们就开始要抽钥匙，因为我们已经有订好餐厅在市区了。 嗯， 那我们整个很傻眼，之后就抽，就那个女生抽，那个男生抽到的那个钥匙的那个女生是长得像郭靖的女生， 嗯， 很可爱，然后就矮矮小小一只的。 嗯， 那我们全部人都哇，这觉得很生气的那种感觉。 嗯， 结果我们就开始浩浩荡荡的要骑车过去市区吃饭，吃麦当劳这样子。结果在骑的路上，因为基本上因为大家都是外地人，然后我是本地人，所以我带头慢慢骑。 嗯， 结果那个男生胖胖的那男生也是本地人， 嗯， 他一骑就消失了。 嗯嗯嗯， 他脱离车队，脱离我的掌控，然后其他女生说：“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可以跑掉？ 这样很可怕哎、欸！ 他是怪人啊！你当然他会不会是怪人、啊？这、嗯、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没关系，我们那他是本地人，他可能知道在哪边，他先去了。 哈哈哈！ 结果一到麦当劳的时候。那个长得像郭靖那个女生就跟我说、我们等一下回去会不会再抽一次钥匙？我说怎么了吗？他对你做什么事情吗？他说没有，因为他说他先骑走了，然后骑走之后那个女生跟他说你不要骑那么快，那个什么什么的。然后那男生说好啊，那就他有稍微放慢，但是速度还是有点偏快。那他就那男生就想要找话题跟他聊天。那他就说你平常有在听流行歌吗？然后这样子。那女生说哦有啊。他说哦那你有听五月天吗？然后那个女生说我比较常听国外的。然后他说哦我跟你讲五月天有一首歌叫温柔非常好听。然后那女生说哦好原来如此，那我回去听。他说哦没关系我现在唱给你听。而且重点是我说那他唱温柔给你听，他说对没有。他说那个女生说对啊他唱温柔给我听。我说那 你刚刚是不是角色错乱？ 对，因为那男生就说哦，那我开始唱咯、然后一般来说会从副歌开始唱， 嗯， 他从前面旋律开始哼， 哦、也不是主歌，就旋律开始哼哦。 对，然后开始进第一趴，然后唱到副歌在第二趴这样子， 嗯， 结果那个女生说。他唱完，他真的听他唱完之后，那男生回他说：“你觉得好听吗？”那那个女生跟他说：“风太大，我没听清楚。”然后那男生就说：“ 我再唱一次。” 重点是隔天我们联谊完之后，隔天在学校遇到那群女生，她完全好像是一夜情不合，完全不想鸟我们一样。就回去一直拼命说他们班全班都很怪，我们就没有联络了。 太可怕的故事了。 哦，对，那就麻烦点一下温柔，谢谢。 再见了，拜拜， 拜拜。 知道 对自己的脸上拔罐要把痘痘拔出来这一招我真的是没有听过哎，这真的是可以这样做的吗？我也可以这样拔我的鼻头粉刺吗？可以吗？ 不知道明亮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却孤单的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情侣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yeah. 不知不觉不清不愿 我就是从来哦，有联谊过啦，但是从来没有玩过抽钥匙的人，因为在大学时期的我还不会骑机车呢。02-3-6-3-9-9-5，今天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喂 ，Yo。拜拜 ，Hello， 你好， 喂，啊，马克吗？ 哎呦，是，我是， 哎，你好， 你是谁？ 打进来了，我是板桥的干宝妈， 宝妈，宝妈你好， 对，你好，啊、哦，好开心，好想哭哦。 宝妈，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是 F 四的流星雨。 哦， 对， 故事来一下。 我记得那时候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开始迷上他们，然后疯狂到就是买了他们代言的衣服，然后买了大概10000多块吧。对，对，就买了，发现啊，10000多块。 我的天啊，那个时候代言，您说 Baleno 吗？ 对，然后甚至连他们的代言那个手机，然后我也买了一只。然后为了他们，然后我也去买。 他们那时候代言的手机是什么 ？Panasonic 哦。 西门子。 哦哇！我 对，然后还 这两个牌子都是时代的眼泪哎。 对，然后甚至他们为了要拍照，那时候才刚流行那个单眼相机，也要10000多块，我也买了，就为了拍他们。 天哪！ 然后他们那时候有办什么握手会什么，我也是。 疯狂追星， 前一天晚上对就追、然后甚至他们去香港，我也是 飞去。我追去香港吗？ 对，追去香港。 等一下，那个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我才刚出社会。 OK， 然后才刚对，大概19、20岁，因为我有点忘了，因为距离已经大概有十几年了。 反正基本上就是你赚到所有钱，几乎都是投在他们身上，对了。 对，都在投在他们身上，然后买了一堆有关于。然后他们出的专辑，我就是买个2-3张，一张就是收藏，一张就听到烂。 嗯， 对。然后现在那些收藏品都还在我家。 哇， 对， 青春，这真是青春回忆。 对啊，然后就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那时候还蛮疯狂的， 真的很疯，真的很疯。 对啊，对啊。 好的，专业追星族这首歌送给你，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只能点缀感情路。 F4 当初的魅力真是很红很红呢，就算在十年前我觉得都还没有减少的迹象。我认识就是阿姨的朋友，那阿姨的朋友当然就是年纪差不多四五十岁吧，也是对 F4 非常非常的疯，一样会飞去香港红勘看他们。但是呢，不是像刚刚的听众是从台湾台北飞过去，我的阿姨在美国，他们会为了 F4 就是专程飞香港，从美国。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周一次的青春之歌时间，0223639955。我们先进个工商服务，待会回来再接听你的电话哦。劲霸金曲， 在分手街头，我没有回头，只是傻傻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生活，在孤独门口。爱情犯错，关了心房，那扇门隔开了你和我的遗憾。 马来西亚华裔女歌手君丽李信妮全新尝试，舍弃抒情歌曲常见的悲情唱腔，刻意选择淡然压抑的演绎，请听环球李信妮《孤独门口》。 我独自享受时间经过我，你的影子散落，而我抵不动，怕泪水回流，一直抬着头，故作轻松的我好难过，在分手街头 听广告喽！ 哎，老公，去 Okinawa 想搭哪班飞机？ 我们这次搭车去，来上车。现在到 Luxgen， 全车系试乘都可抽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购车再送最高110,000红利发财金， 还能体验全球首发 Luxgen S 5四门轿跑，感受国产唯一搭载车联网系统和225匹马力的惊人魅力。快来电试乘吧 ！Luxgen。 啊！天哪！有人抢银行， 而且一次抢10家。 雅虎奇摩购物中心618年终庆，6月20前10大银行刷6000送600，100万好康商品等您抢！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抢钱、抢礼、抢！ 呀！ 嗨，我是尹乃菁。我的全新节目《飞碟午餐》饮奶精时间，6月10号开播喽！国内外大小事、吃喝玩乐，我会给你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飞》 飞碟午餐饮奶精时间，我们飞碟午餐见。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周一次的青春之歌时间。我是 DJ 欧马克，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点播属于你的青春歌曲。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谁？ 我要点播。 你是谁呀？ 我是那个霆锋。 霆锋啊，哦，霆锋，你要点什么歌？ 我要点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这个青春故事是啥呢？ 我高三的时候学校那个有办一个毕业生的那个歌唱比赛， 哦， 那我就最后唱这个歌进决赛。 进决赛？ 对。 决赛是只有两个人吗？ 大概十个。 决赛是十个人。那最后呢？最后呢？ 啊，最后第二名。 哇， 没有没有，这个 好厉害。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 让你回味一下当年的舞台灿烂时光。 这虽然没什么人啊，这很尴尬。 现在还会去 KTV 唱歌吗？ 结了婚后就 很久很久，大概快十年没去过 KTV 了。 哇哦，好的，霆锋，待会送给你， 感谢， 拜拜， 拜拜，拜。 像天际落在遥远你的怀里，让你知道在我的脑海里回荡着爱你爱你千千万万个爱你爱你。 希望每个礼拜的青春之歌呢，都可以让千千万万你的回忆涌上心头啊！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马克， 嗨嗨，你是谁？ 我是玛丽莲梦露， 嗨， 嗨，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对，我今天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一直很想要打来，可是因为我在上班，我今天刚好放假，我就可以大方的畅谈。 嗯嗯，请说。 嗯，就是大概是七八年前的时候， 嗯， 然后大学谢师宴的续团，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朋友都会一直灌酒啊， 嗯， 然后我就酒后吐真言，我就讲出了就是我当时暗恋两年的一个大学同学。 嗯嗯嗯， 对，然后就是在毕业前，然后被同学知道，他们就很想要帮我们凑成一对。 嗯。 对，然后毕业前就有很多聚会啊，就有晨唱什么的，然后结果那一年刚好就是大家就定主题，就是要唱对唱，就是你当天的时候就可能会随机的，就是会有同学点一些对唱歌，然后就会被同学拱上去唱，然后帮你配对这样子。然后到时候我就刚好就是那一首歌制造浪漫，然后就轮到我， 嗯， 然后就其他就是那同学就拱那个就叫他 W 先生好了，就拱 W 先生就跟我一起唱制造浪漫。 嗯嗯 嗯，然后之后的每年假如说我们有就是 聚会 唱歌的话，嗯，然后我还是会被 cue 到这首歌，然后如果他在的话他也还是会就是跟我一起唱这首歌。 所以你们是同一群的朋友是不是？ 我们是同大学同班， 嗯， 然后不是同一群，可是他会就如果我们有人揪他的话，他 就会出现， 会跟我们一起。对， 但这一段感情没有开始，只有 没有开始， 只有你单方面的开始，他没有回应。 是，然后这个还有后续 哦， 后续就是 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写马克信箱说我去嘉明湖吗？ 嗯嗯嗯。 然后我就贴那一集给他听， 嗯， 就他听了之后，他就迷上马克信箱，他就开始从头追。 哇哦！ 对， 但是你们的感情还是没有进展。 对，然后没有后，还有 哦。 然后他就现在就是很迷马克信箱，就开始听。他有时候听到我写信过去，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原来这时候也有写，然后什么什么的。” 嗯嗯。 然后昨天我就传讯你跟他讲说，今天是广烧节，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刚好有早上有约早场电影， 嗯， 然后我就传语音跟他讲说：“嘿嘿，明天是广城。”然后结果他就说：“我们看完电影再去吃，可能已经没有烧肉了。” 嗯。 然后我就说还有烧鸭跟叉烧啊， 嗯，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还是有去吃，但是没有吃到烧肉， 哇哇， 对，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要去健身房运动， 嗯， 然后搭配马克信箱， 嗯， 我就跟他讲说，哎，待会两点你就可以听现场版的 哥哥 妹妹有意思， 嗯， 对，结果很让我失望的是，他对哥哥妹妹有意思却没有兴趣。我还跟他讲说每就是周一到周五的那个单元有哪些， 嗯， 就是我就希望可以说服他， 嗯， 对，可是他就没有打动他这样子。 OK， 所以他只喜欢马克信箱，嗯，他也不喜欢以前的青春点点点， 他也没有去听以前的青春点点点录音档， okay， 他只是听那个 YouTube 上面的马克信箱， 了解， 他可能喜欢的没有穿插音乐的，或者是没有广告的那种。对啊。 好的，玛丽莲梦露，等一下帮你送上， 嗯，感谢， 制造浪漫。 嗯，谢谢， 拜拜， 拜拜。 同一点也远，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相遇，一路上有你，同一点也愿意，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 一路上有你，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都在这个路上陪伴着你呀。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02-23639955，让我们一起来制造一些回忆吧。 这城市喧哗的街边唱，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青春之歌时间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 我是阿翔。 阿翔。 对。 哦，阿翔，你的青春之歌是？ 那个黄立行的《Circus Monkey》。 哦，凶哦。 对。 你的青春故事是什么？ 我国中的时候是读私立，然后是住校 啊， 然后到早上的时候，就是宿舍就会播这一首歌，让我们起床。 啊，哦，哇，好， 播 Circus Monkey 叫大家起床哦。 对啊，所以现在有点想睡，想我听一下这样。 太嗨了，好的，待会送给你阿翔，拜 拜拜。 我听人讲，今嘛是礼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有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知道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优雅忘不掉， 这样都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大合唱时间，让我们一起拉拉拉，拉起来！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 我开车中哦，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老 K。 老 K 的青春之歌是？ 周杰伦的《暗号》。 暗号是不是？ 对。 跟我们分享，快速分享一下这首《暗号》的故事吧。 就是刚刚有听到前面有听众分享他歌唱比赛。 你也唱歌唱比赛这首歌？ 对，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先唱歌唱比赛，然后也是进决赛。然后后来进决赛之后，那时候就是我们班有的我的好朋友在吉他社，当副社长吧。然后他们跟乐音社要一起决定决赛的歌曲。 我很少听到人家唱这首歌哎、 欸。对，然后那我就跟我同学说，哎、欸，你帮我找那个，帮我投那个，帮我开，就是帮我投暗号这首歌。然后后来，我同学就说：“好，还是力排众议，因为这首歌也有点难度嘛。”然后后来，我就选了这首歌啊。结果十个入围的，就是决赛的，只有我一个选这首歌。 对啊，这首我很少听人家歌唱比赛选这首歌来唱哎、 欸。初赛是自己决定自选曲，然后决赛是、就是要依照那个比赛单位他们发布的歌曲这样。 好的， 然后结果我就选了这首歌，然后呢，在最后最高音的时候，超级大破音，太紧张了。 人家不常选这首歌是有原因的。 对，后来才知道说，歌唱比赛还是要选稳一点的歌曲。 没错， 因为第一名他那时候就好像选的很平稳的歌曲，然后就当第一名，所以我那时候输的有点不服，但是自己大破音，所以也怪不了别人。 好的，老 K， 等一下你就在车子里面大声的合唱吧。 谢谢， 拜拜， 谢谢马克，拜拜。 抒情的 R&B 暗号之后，要迎接的是 Stanley 黄立行的 I'm gonna blow ya, I'm gonna show ya, my body's got, got some powers of persuasion. OK, 你的青春之歌， 今晚是 Goodbye。 一下，听广告啦。 你的钱还在银行睡觉吗？快来立信帝国花园广场，板桥唯一超值小平数，温水泳池饭店宅，租金投报比定存高5倍，赚租金也赚增值。6分钟江翠捷运站，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遇见你，满满的幸福在这里。 我们可不可以永不分离？ 浓情蜜意的可可雅和多情浪漫的二十谷，共谱幸福好滋味。有奇甜有机可可二十谷植物奶，有机认证，优质全谷，要健康要幸福，统统都可以。有奇甜可可多谷奶，幸福上市喽！快播0800-88-0038。 我是主持人， 我有工作了， 他又有工作了。 Mic test， 得奖的是。 谢谢， 我爱音乐，我爱唱歌，谢谢你们， 谢谢我的歌迷。 第30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9日晚上7点，台视飞碟联播网为你现场转播。 纳鲁湾大酒店邀请您一起为金曲奖喝彩，共享华语音乐最荣耀的一夜。 我是珍珍于佩珍。 2个小时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又到了哥哥妹妹有一次要跟你说拜拜的时候了。我是 DJ 马克，希望今天呢你有度过愉快的2个小时的午后时光。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呢，最近他有点哭哭啊，就本来呢要去中国3城巡演，却临时主办单位，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只知道就是这个演唱会办不成了啊，抽掉了。他是毕书尽。听到这首新歌叫做《我比从前想你了》，希望呢大家都有一个很美好的一天。And don't forget,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见，拜拜。 关上门，回到了真实人生，写下了这曲歌，用南方空城，自由的生活着，不好不。只不过就是一个人在唱着，爱得太深刻，我比从前想你了。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相信时间总会带走一些什么。爱得太难舍，我比从前爱你了。谈感情总没有天分，太过认真，同一次才晓得有一些过客。关上门，回到了真实人生，写下了这曲歌，用南方空城，自由的生活着，不好不坏，只不过就是一个人在唱着，爱得太深刻，我比从前。 却想你了。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相信时间总会带走一些什么。哦，爱得太难舍，我比从前。 音乐全主打， 无畏世俗，挑战禁忌，马丹娜。 I took a sip and had a dream, and I woke up in magazine.The sun was caressing my skin. Dime. Another me could now begin. Tranquila, baby, yo te apoyo. No hay que hablarnos mucho para entrar en rollo. Si quieres ser mi reina, pues yo te corono. Y pa' que te sientes aquí, tengo un trono. Te gusta cabalgar, eso está claro. Si sientes que voy rápido, le bajo. Discúlpame, yo sé que eres Madonna, pero te voy a demostrar.Como este perro te enamora. Ven conmigo, let's take a trip. Si te llevo por lugar lejano. Ven conmigo, I'll be so good for you. Te enamora, te enamora, mami. 全球超越三亿张销售，金曲纪录认证最畅销天后，暌违四年全新大碟。 Down, puppy. We built a cartel just for love. Venus was hovering above us. Oh, yeah. I took a trip and set me free. Mi reina. Forgave myself for being me. 完美变身，流行乐坛第一夫人，世纪女皇马丹娜 ，X 夫人，首批加赠限量海报，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玩具总动员粉丝奶茶控，快尖叫！ 胡迪、巴斯光年、三眼怪都出现在 Seven Eleven 喽！ 蜜蜂工坊与玩具总动员好评再推出蜜蜂工坊蜂蜜浓奶茶，奶茶中有天然蜂蜜的清甜，丝滑口感，浓郁奶香，超疗愈。 生活的美好就让蜜蜂工坊蜂蜜浓奶茶陪你干杯。 Seven Eleven 尝鲜优惠中。